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奥地利筹委会和斯洛文尼亚筹委会近日分别在维也纳和马里博尔市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和光明星节之际有意义地举办讨论会、讲演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另外，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阁下诞辰，埃及筹委会最近在开罗宣告成立。